走新的生活，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，你可以像自在的风，将爱散播在我心中，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，我绕着地球转动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

愁，何以也未够。曾苦苦恳求，还苦苦迁就，泪也要笑着流。 我只见哀愁，无非因温柔难以占有。如不想恳求，如不想迁就，何不做朋友？假借前缘，爱没发现变变转。依旧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 你若明白，我未明白，你如何待我？请你直说，跟你没结果。 多少为爱苦过、乐过，都会像你一样。只要是爱，不会问结果。可找着你，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我找着你，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 还者都死别， 除非东生离，才知等的是你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嗨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69旅行者，我是陈光。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江苏徐州，被称为长江三角的北大门，历史悠久，有着九朝帝王徐州集之说。因为它拥有大量文化遗产、名胜古迹，还有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所以呢也被称作东方雅典。徐州既有着北方的雄厚，还有南方的秀美，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风景旅游胜地。那么在国庆假期到来之际，我们也连线到了徐州市旅游局局长骆局，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。 北京的广大市民啊，大家好， 我是徐州市旅游局局长陆永信。 我们徐州市政府啊，在北京维景国际呢举行徐州旅游推介会，那么向大家呢来全面的展示和介绍徐州旅游的发展成果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在国庆黄金周到来之前，对我们北京的市民呢送上一个节日的大礼包，欢迎大家呢在金秋时节到徐州去观光旅游休闲度假，感受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丽。那么同时呢，也体验我们徐州楚韵汉风的城市特质。 不仅如此，骆局还为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份特别的福利。 为了使我们广大市民能更好地到徐州去旅游啊，徐州的各大景区呢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。这个对北京市民的优惠呢主要是两种，一个呢，原来呢我们这个门票价格啊本来就不高的，我们统一免费啊，那么原来呢价格比较高的呢，那么这次呢对我们北京市民呢全部是三折优惠啊，那么唯一的条件呢就是你带着身份证，哎，而且必须是北京的身份证。 感谢骆局为我们带来的旅行大礼包，如果你国庆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，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去往徐州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记得别忘了带身份证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晨光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Baby, I love you.

悄悄化作承诺。走，是否留恋什么？留，是否应该放手？每一个昨日的美梦，让明天向前走。一首歌总是有起有落，爱需要勇敢走过，爱就像唱一首歌，爱需要用心感受。付出过才能说你爱过，一首歌总是有起有落，爱需要勇敢走过，爱就像唱一首歌，爱需要用心感受，在路的尽头，付出过才能说你爱过。 甚至于爱上，荒唐。